着你，等待你慢慢的靠近我，陪着我长长的夜到尽头，别让我独自守候。 北京时间